攻读亚毛斯第七章。物主上主叫我看见这事，割完君王的青草，当完草出生时，看，蝗虫出现了。当蝗虫要吃光地上的青草时，我就说，物主上主，求你饶恕吧，雅各伯还怎能存在，他已这样弱小。上主对这事后悔了，上主说，这事不会发生。物主上主叫我看见这事，看，物主上主招来惩罚的火，烧毁了广大的深渊，又烧毁了上主的基业。我就说，物主上主，求你罢休，雅各伯还怎能存在，他已这样弱小。上主对这事后悔了，物主上主说，这事也不会发生。物主上主叫我看见这事，看，有一人站在墙上，手中拿着一条铅垂线。上主对我说，亚毛斯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答说，一条铅垂线。物主说，看，我将铅垂线安置在我民族以色列当中，我不再放过他。以撒格的高丘必要荒芜，以色列的圣所必要废弃。我必起来用刀攻击亚洛贝罕家。那时，贝特尔的司祭阿玛泽雅派人向以色列王亚洛贝罕说，亚毛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国家不能再容受他的一切言论，因为亚毛斯这样说，亚洛贝罕必死于刀下，以色列必被掳去充军，远离本土。事后，阿玛泽雅又向亚毛斯说，先见者，你走吧，赶快到犹大国去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讲预言。在贝特尔不可再讲预言，因为这里是君王的圣所，王国的殿宇。亚毛斯回答阿玛泽雅说，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弟子，只是一个放羊兼修剪野无花果的人。但是上主正在我赶羊时提了我来，上主对我说，你去向我的百姓以色列讲预言吧，现今你且听上主说什么。你说，不要讲预言攻击以色列，不要发言反对伊撒格家。为此，上主这样说，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卖淫，你的子女必丧身刀下，你的田地必被人以绳墨瓜分，你自己必死在不洁之地，以色列必被掳去充军，远离本土。